呢次同大家讲故仔叫做抢盐。小李呢就住喺一个海滨城市里面，嗰度风景秀丽，气候宜人。前段时间由于隔离国家发生核泄漏，小李听到坊间嘅传言话，核事故释放嗰啲放射性物质，因为吹东风嘅缘故，就向呢边吹紧过嚟啦。佢顿时感到寝食难安，心里面都冇不禁恐惧。佢听讲点盐可以防止辐射，佢就即刻加入咗抢盐队伍之中。由于同佢一样想法嘅人实在太多啦，所以超市里啲盐好快就被抢购一空啦，连豉油、咸菜嗰啲都所剩无几啦。小李仲听讲，有效咁防止辐射就要离开大海，唔好食海鲜。呢阵时佢觉得自己住嘅地方越来越唔安全，好似随时都要攞佢命咁。于是佢打定主意，着住一身白衫白鞋，戴住一个大大嘅白口罩，临走之前仲将几包盐放咗喺行李箱里边，然后就攞出一张旧地图，然后就登上通往云南嘅火车上边。等阿小李嘅老公喺外地出差翻嚟，已经系几日后嘅事啦。佢翻嚟发现老婆唔喺屋企，但见到张床上边有张纸条，佢粗略咁睇咗一眼，就知道事态嘅严重，就马不停蹄咁赶咗过去。落咗飞机，佢就直奔咸湖，离好远佢就睇到嗰啲纯白嘅盐已经厚厚咁铺过去湖面上啦。小李老公转咗一圈，发现离湖边不远嘅地方有间茅草屋，佢犹犹豫豫咁走咗过去。当佢第一眼见到小李嘅时候，就俾小李依家嘅形象吓咗一跳。依家嘅小李衫上边都有厚厚嘅盐巴，成张面都系干蒸蒸嘅，红荡荡。你依家做咩啊？我哋仲系翻屋企啦。唔去，我边度都唔去，呢度系最安全噶啦。你睇你依家做咩样？快啲同我翻屋企。你识咩啊你？呢度啲盐食啲食唔晒，点都唔怕冇盐啦。乱讲，啲盐真系可以防辐射噶。夜晚我喺啲盐水度冲凉，等到白天我又喺度晒。依家我感觉特别之好，咩辐射都唔怕噶啦。你再唔走，我就一脚翻去噶啦。讲完之后，阿小李老公就好鬼死嬲，然后转身就走咗啦。嚟啦，我嚟解救你啊！ 你要做乜嘢？ 阿小李一手捉住佢老公，力气非常之大，然后拖住佢老公走向盐湖。第二日天朗气清，有人路过嘅茅草屋，不经意间发现茅草屋门口嘅嘢晾衫绳上边，居然挂住两具尸体，一具系紫色嘅，原来一具就好啲，两具尸体上都铺满咗盐巴，如同风干嘅腊肉喺微风中轻轻咁摇摆。